月光，把梦照亮，亲手后他身旁。哦耶，若有一天的重逢，让幸福洒满整个夜晚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想时间的时候我却没有钱， 我想唱歌我想追回你， 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。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